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206集，九年。酉时三刻，落日西沉，胡和鲁正在用饭。他是突袭李北东南营地的边杀主将，出身长旧部，年近40，正值壮年。阿穆尔统领四部以后，他不仅成了阿穆尔的养子，还成了阿穆尔麾下的得力主将。巧合的是，九年前在东山脉被萧赤野突袭的队伍正是由他带领的。胡和鲁性格暴躁，心胸狭隘，但是相当机敏，打仗很知进退。郭威里在他手上吃过亏，两个人不止一次在军前相互辱骂，对喷唾沫星子。他之所以会被阿穆尔调到东南方，一是因为图达隆旗已经被攻下，二是因为他打野战相当强悍，曾经把郭威里绕在沼泽地一天一夜，击溃了郭威里的主力，打得常驻营士气萎靡。胡和鲁把羊肉踢干净，用边沙话对副将说： 俄苏何日要我善待李北军将，但是这些人不肯就范，养着他们就是浪费粮食。我想把这里的装备和粮食全部运走，杀掉这批军将。长旧部的人马在东边还有剩余，可以替俄苏何日暂时保管物资。 俄苏何日在你离开以前特地叮嘱不要伤害军将。 副将巴英是个面色黝黑的汉子，年纪不小了，却因为跟着胡和鲁迟迟没有升迁的机会。他面向胡和鲁劝道： 俄苏何日对这批军将很看重，你不要激怒他。 胡和鲁把手中的匕首扔在了托盘里，抓起金帕擦手，起身从挂起的营帐空隙中往外看。胡和鲁微弯着腰，地看外边被捆压在空地上的军将。 但是他们激怒了我，你也听得懂大周话，他们骂我是朴实和，是东山脉的屠夫，并且还要操我的母亲。 他们已经在这里暴晒了4天，没有进食也没有喝水，就是辽英部的猎隼到了这个时候也需要吃肉续命。大周的兵法里讲过，要想让他们臣服，除了让他们害怕，还要让他们感激。你已经让他们害怕了，接下来可以给他们水，给他们饭，再给他们松绑，然后和颜悦色的关怀，他们就会感激你，也会感激俄苏何日。 胡和鲁摸了把短壶茶，照做了，但是他送上的水被打翻，那些咒骂直到亥时还在继续。胡和鲁睡不好，他决定放弃大周人的办法，用自己的办法。于是他命人把出生的军将像包羊皮似的包了下来，挂在了空地前的架杆上。 萧峰旭在交战地吃不饱肚子。 胡和鲁站在空地上，用手比划了一下肚子，用大周话说： 饿着肚子打仗怎么能行？你们长得这么肥，我风干了送给他，这就是两全其美。 胡和鲁用鞭子教训这些人，不能打仗的军将在他眼里根本不值钱。他甚至觉得留下军将反而是种拖累，只有尽快的杀掉他们才能一劳永逸。他把杀三营主将的头颅吊在望楼上，宰掉了俘虏的战马。如果不是因为忌惮阿穆尔，他根本不想留在杀三营原地待命。他已经打下了杀三营，他只想向前冲，做边杀12部里第一个攻破东北两马道的人。丑时三刻，万籁俱寂。昨日偷袭边伯营的辽英部队伍没有得手，胡和鲁暴跳如雷。作为惩罚，辽英部的队伍没有饭吃，也没有觉睡，还要守夜。那站在望楼上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，困得双目发直。此刻夜空沉寂，只有风徐徐吹拂。望楼上的士兵擦着眼，借着火把微弱的光亮，看见营地远处的草被风吹动。沙三营的城墙建得高，并且相当坚固，望楼的位置受限，看不到墙下的动静。士兵打着哈欠，听见了簌簌的声音。他原本以为是风吹野草的动静，但是这声音很快就变得密集，像是潮水一般挨在耳边。士兵耳朵微动，俯身趴在望楼的围栏上，向营地外探查。 天太暗了，墙垛上猛然探出一排手臂，紧跟着起身翻出一排人，双方抬头对视，皆是一愣。辽阴部的士兵反应很快，在大眼瞪小眼间立刻吹响了长哨，哨声传遍沙三营。才睡下的胡和裸当即起身，迅速穿着靴子。胡和裸掀开帐帘就要上马，巴英拦住了他。 哎，我们还不知道敌军详情，就这样贸然冲上去，恐怕有埋伏。 胡和裸犹豫了一瞬间，可是就在这一瞬间里，城墙上爆出了箭雨，他勃然大怒，推开巴英。 边伯营都是窝囊废，离北铁骑没有精锐驻守在这里，他们就是想要借着夜色突袭，打乱我的部署。什么？离北的战马跑不过我们？ 额苏和日的命令没有到。 巴英拽着胡和裸的缰绳飞快地说， 哎呀，太奇怪了，边伯营确实已经没有兵力，但是他们敢主动出击，一定是有备而来。胡和裸，这是个陷阱，我们在沙三营里不要出去，他们攻不破这座堡垒。 胡和裸打马跑起来，拖得巴英踉跄地跑了几步，他用马鞭恶狠狠地指着巴英， 你读他们的书读傻了，去他妈的守营，我们是在草原上打追逐战的雄鹰，留在这里才会被击败。 那批攀墙的队伍不过500人，但是他们占据了墙垛上的大功，让应对的边沙士兵登不上去。胡和裸眼尖，已经看见了墙垛上的绳索，也看见了还在陆续不断向城里爬的陌生士兵。 这不是离北铁骑。 巴英在后翻身上马，追着胡和裸喊道， 这不是离北铁骑。 但是胡和裸不在乎对方是谁，他在图达龙溪边线上打的是离北铁骑的精锐之一郭维里，转战东南又打掉了沙三营，他是被格达勒天神眷顾的神将，他认为属于自己的不败神话就在眼前，他对上昭辉的主力也有一战之力。营地沉重的吊门轰然打开，胡和裸已经带着精锐策马冲了出去，但是迎接胡和裸的不是温柔夜风，而是一剑带起的火光。营地外的马道上被垫上了干草，火烧起来了，却没有烧大，随之而来的是滚滚浓烟，彻底堵掉了胡和裸前行的马道。胡和裸被呛得无法驱马，边沙骑兵在浓烟里乱了阵型，黑夜看不清前路，胡和鲁担心前行有埋伏，便调转马头，带着骑兵绕开马道奔驰向草野。谁知策马不到片刻，马蹄忽然陷了下去，勾马步的矮种马速度快，前方的骑兵被绊得人仰马翻，后边的骑兵来不及勒马，紧跟着就撞了上去，一时间全部翻在了一起。胡和鲁滚进了草间，看见了地上新挖的陷马坑，还有铁犁，这些铁犁他不陌生，都是沙三营原本设置在营地周边的东西，却不想被人不声不响地挪到了自己脚底下。 回撤！ 巴英追在后边， 是埋伏。 胡和鲁爬起身，忽然听见一声大吼，那埋伏在草里等待多时的谭台虎拔刀就上，千余禁军从浪潮般的草里爬了出来，跟落地后的边沙骑兵打在一起。谭台虎想跟边沙骑兵打想了一辈子，他不认得胡和鲁，却认得这些马，在刀口相撞的空隙里，中伯大败后的屠城惨状历历在目。谭台虎人如其名，犹如猛虎下山，在大火中一个照面撞得胡和鲁连连后退。边沙骑兵打惯了离北铁骑，禁军的优势很快就凸显出来，他们根本不讲究离北铁骑的那一套，在这漆黑的草窝里，刀子捅得比谁都阴。胡和鲁的精锐失去了马，面对比离北铁骑更短的砍刀，竟然无法如常应对。离北那些骇人的重量消失了，站在地上，禁军出刀的速度跟边沙骑兵弯刀的速度一样快。但是胡和洛很快就发觉这支队伍十分稀疏，甚至无法在他左右形成包围圈。谭台虎虽然打得很猛，却全凭一腔热血，这些人在这茫茫原野里根本没有援军，所谓的埋伏也仅仅是陷马坑这一下。胡和洛怒上心头，砍翻一人，抵着谭台虎突进，喝道， 原来是几只耗子。 谭台虎受了伤，他踹开胡和洛，抹了把血汗，还在没命的进攻。谭台虎越打，胡和洛就越确信对方没有后援，否则按照时间早该前来相助。双方恶斗了将近半个时辰，最终谭台虎狼狈而退， 他们没有马，只能在草间仓促地奔跑。胡和罗此时已经杀性高涨，哪里肯放谭台虎走，他立刻重整战马，带着人紧追而上。他挥舞着弯刀，在夜风里含糊不清地骂着人，被禁军这一番戏弄搞得怒火不减，一定要拿他们几刀。谭太虎拖着受伤的手臂，头也不回地狂奔，气喘如牛，中途几次险些被绊倒。胡和鲁在后穷追不舍，谭太虎快不过马，不到片刻，骑兵已经撵到了他的屁股后头。谭太虎挂着刀，捂着差点被削到的屁股，汗流浃背，冲着前方空旷的草野喊道： 我操你祖宗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